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63集，碧玉。 纪刚看萧芷一本正经的乱讲，丁涛和丽雄哪是孩子，都十八九了，人出门办差都算晚了，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。萧芷也撑着臂磕下去， 师父点头，师父不点头我就喊爹了。 纪刚能在锦衣卫有如此声望，就是因为他讲理，他在这件事情上为沈泽川想了太多，萧芷也要是坐下来跟纪刚讲道理，铁定没办法说服纪刚。沈泽川关系李北军粮，纪刚必定会担心，李北现在同意究竟是为了军粮还是局势？纪刚哪想萧芷也这般没脸没皮，反倒把他给逼在门外，今日不点头他都不好走。纪刚从齿间挤出字眼， 你少拿这套花言巧语炸我，就算你大嫂真的来了我也不见。 那得见兰州啊。 萧芷也没抬头，就这么说， 爹，兰州不懂这些礼，没您在旁边照顾，他可就要被我大嫂骗回李北做弟。 萧芷也卡了一瞬，极快地接道， 做弟婿了，您要是想这样成全我，我也高兴。 纪刚把马鞭扔在地上，忍无可忍地说， 你闭嘴。 他得反驳萧芷也，便咬牙道， 你甭想进门。 萧芷也的宽袍稍长，颈间的潮红都退了，纪刚不让他进门他也不辩驳。雨下得急促，眼下有几分冷意，纪刚的怒火不减，但适才直冲脑袋的劲已经没了。萧芷也神色肃然，正色道， 师父担心的我都想过，大哥跟大嫂感情甚睦，现在有寻儿，往后还会有孩子，李北不需要我再生，我也没那念头。师父看着兰州长大，盼他家世美满，我知道，我也想，我爱他敬他跟他白头到老不也是美满吗？师父信不过我，怕兰州日后受委屈要给兰州找女子，我确实管不着，但我这条命都给他了，他要别人就是杀我。 萧芷也不是寻常男子，他既有胆识也有手段，现在是碧玉成双，看着都好，可是仗完了呢，他若是变了心，有一万种办法能解决这段感情。纪刚最怕自己百年以后沈德川孤单，现在谁都把沈德川尊称一句辅君，只有在纪刚这里沈德川是川儿，还有要他操心的地方。纪刚不敢赌，他信不过萧芷也。萧芷也半晌没得到回答，听着后边的母鸡声靠近，他微侧头看到沈德川衣冠整齐，拎着扇子偷瞟他一眼。 不成。 纪刚像是回答萧芷也，却看着沈泽川苍老的脸上满是沧桑，决然道， 这事儿不成。 隔壁院子里的姚文玉正在点香，他捏着香柱熏得虎奴不肯挨着他，这两日的雨一停就该有蚊虫了，姚文玉也受不了这味道，他正端详着那烟就被夺走了。乔天亚把这香凑到鼻尖嗅了嗅，皱起来对姚文玉说， 这味儿也太冲了，哪儿送的，给他还回去自己用。 行商送的。 姚文玉转动四轮车面朝庭院， 柳州城的如来香绝西卖得贵。 乔天亚把香掐了， 一股臭豆腐味， 柳州人都好食臭豆腐。 姚文玉抬手为了归位， 一会儿跟费胜提个醒，别把这香点到府君屋子里了。 乔天亚觉得他避着自己，便抬脚卡住了四轮车， 你见不了他几回怎么就熟了？ 都是替府君办差。 姚文玉停顿须臾， 侧头看着乔天涯，没有不熟的。乔天涯原本还有点兴致，但他在跟杨文玉的对视里逐渐淡了笑意。杨文玉以前是不肯跟乔天涯对视的，会恼羞回避，像是时刻都记着晚上的窘迫。然而现在他坦坦荡荡，仿佛还是那块璞玉，没沾过丁点欲望。没有不熟的，乔天涯跟费胜没区别，乔天涯跟孔鲤也没区别，乔天涯跟杨文玉遇见的所有人都没区别。他不再是隐秘且特别的那个。杨文玉胆了胆袖，就能继续做回谪仙。 今日雨大，你要是不急就用了饭再出门。午后程峰和尤静要来，锦衣旗的事情也该报备，你看着出门前要不要跟他们谈谈。 姚婉玉说着看向四轮车的国路，再看向乔天涯， 卡着了。 他笑意淡漠，像是无可奈何，又像是自嘲调侃。 瘸子还能绕开，我做不到，别捉弄我。 风敲着铁马，几点雨珠溅在了薄毯上。乔天涯挪开了脚，他平时那般游刃有余，却在杨文玉的注视里有点狼狈。杨文玉转动四轮车进了屋，车轱辘磕在地板上，发出一串匀称的声音，手腕在推动间露了出来，还系着乔天涯的红绳，在动作间被堆起的宽袖盖住，消失在了云白里。吉刚枕着手臂，面朝墙壁，像是睡着了。沈德川把折扇摆到床沿，问：“ 师父睡着了？” 吉刚睁着眼睛道：“ 知道师父睡着了，还要问？” 沈德川就像小时候那样，把椅子拉近，说：“ 我离开昭罪寺以后，就没有跟师父在彻夜闲话过。 今夜为这个男人来。” 纪刚语顿，那股怒气对着沈德川发不出来，散在胸腔里，变作了另一种自责和难受。 他有什么好的？我跟你先生都不愿意。 先生夸他呢。 沈德川轻声说：“ 天纵奇才，不就是先生给我讲的？” 奇才能宜家吗？ 纪刚坐起来看着沈德川， 奇才要谋天下，你日后愿意跟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吗？ 沈德川神情乖巧，垂着眸说：“ 那不是我说的算。” 纪刚在烛光里长叹良久后，苦涩地说：“ 太傅当初问你，若是手握锦衣卫该如何自处，就该想到，这不是该问学生的。天底下谁能握着锦衣卫？太傅瞒着所有人教了你太多，你学得这般好，你不明白吗？今日的碧玉成霜，就是日后的两虎相争。” 萧迟也不是不好，而是太好了，好到让纪刚放心不下。 若我是个有用的人， 纪刚眼神复杂，望着沈泽川。 若你还有兄弟在世，跟他赌这一场也无妨。但我偏偏年迈无用，等到我百年以后，你就要孤身面对这世间的所有人，只有你。这叫我如何放心的下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 分享哦。